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浩浩汤汤电影特别剪辑第二节啊，特别剪辑啦。咁我哋都有啲专题嘅，咁因为啊电影人啊乐乐咧，佢就好有兴趣动画嘅，咁而喺呢个100嘅头嘅排名榜里头咧，因为有好多套动画， 冇错。 我諗都十套就唔夠嘅，都有七八套嘅。咁你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，你動畫嚟講有乜嘢即係特別嘅感受或者特別嘅觀點？ 嗱，其實點解我會中意動畫呢？咁啊，同我工作有啲關係嘅，因為我工作同設計有關嘅。咁我自己都係畫公仔嗰類人啦，即係我嘅工作嚟㗎啦。咁啊，你畫得公仔多，咁啊自然又中意睇卡通片㗎啦。咁啊，我諗啊 ，Ringo 都有啲關係嘅 啊 ，Ringo 都係畫公仔之人啦。 產品即係工業設計，你就係平面設計啊嘛。係 啦，我哋其實同行嚟嘅，都係玩具界嘅人嚟嘅嚇。咁咧就哇，又中意睇卡通片咯。咁啊，卡通片咧，咁啊睇得多咧，你又好有興趣知佢點樣製作噶嘛？咁啊，哇！我又對於佢製作又好有興趣去了解啦。哇！原來咧製作一套卡通片咧嚇係非常之艱難嘅嚇。以前嚟講冇電腦啦，咁啊揾手畫啦，逐架畫啦，咁啊。舉個例就係我哋個 list 裏面有嘅宮崎駿嗰啲啦，就揾手畫嘅，即係以前啊，天空之城啊嗰陣時嗰啲完全都係 2D 嘅，佢又唔係咁中意玩 3D 嘅。 佢近期都係 2D 嘅啫喎，有冇 CG 啊？近期都 佢嗱，我唔可以話佢完全冇 CG 啦，一定有嘅。咁但係佢就唔中意好三維立體嗰啲，佢就唔係咁中意。佢都係中意， 係啦， 佢 中 意平面，係啦，平面上色嗰啲，佢中意嗰啲嘅，即係畫咗條黑線條，跟住上色，跟住咁樣去畫嗰啲嘅。佢嗱就唔淨於佢啊，其實多數日本嘅動畫咧都係咁樣嘅， 即係佢哋嘅傳統 係啦。 除咗叮當， 係啊，第一次 3D， 係啊，第一次 3D， 係啊，同埋啊 ，Snoopy 都係啊，我醒起 ，Snoopy 唔係日本噶嘛， 係啊 ，Snoopy 咧而家都搞咗個 3D 出嚟，以前都係 2D 啦， 嚇， 咁啊講翻日本嗰啲啦，咁日本咧佢又中意 2D 啦，咁啊舉個例就係宮崎駿嗰啲啦，大師啦，咁喺我哋個30幾個。list 喺裏面咧，其實都有兩套咧係吉卜力嘅。咁點解我會提吉卜力咧？咁宮崎駿咧就係吉卜力㗎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喺個榜裏面咧，亦都有一套咧叫《再見螢火蟲》喎，都係吉卜力㗎喎。 咁吉卜力係個製作公司， 係啦， 即係好似 Pixar 咁樣， 係啦，係個製作公司嚟嘅。咁原來咧好多人第一次識阿宮崎駿咧，都係因為《天空之城》啦，個個都話。我睇咗《天空之城》好睇喎，原來邊個做㗎？原來係宮崎駿做嘅，咁先認識個宮崎駿嘅。咁原來咧，《天空之城》咧就並不是吉卜力啊，唔可以咁講，應該話咧，佢之前咧原來咧仲有一套咧係令阿宮崎駿出名嘅，就係《風之谷》。係啦，係《風之谷》之前製作咗之前咧，喺排咗之前，跟住咧先至到《天空之城》嘅。原來咧， 但係喺日本上話咧，日本係《風之谷》先嘅， 冇錯，應該係《風之谷》先嘅。 香港我好肯定就係《天空之城》先， 哇， 個個驚為天人咧，就跟住就《風之谷》就吹之若鶩啦。 係啦，係啦，啲人就翻去睇翻，哦，原來佢之前都有一套好勁嘅，咁就原來係《風之谷》嘅咁樣。咁啊，《天空之城》啲人講好睇啦，咁佢跟住咧先至搞咗間叫吉卜力嘅公司出嚟就做嘅，咁佢有個拍檔嘅。咁啊，除咗宮崎駿之外咧，有一個叫高田勳嘅， 哦，係啊，有㗎，係製作啦， 係啦。咁佢亦都係動畫師嚟嘅，兩個都係動畫師嚇。咁其實高田勳咧就係阿宮崎駿嘅前輩嚟嘅嚇。佢以前大家合作做嘢咧，好似係唔知係同事一定係上司嘅嚇，就係佢叫佢前輩嘅嚇。而且阿高田勳係年紀大過佢啲嘅。咁兩個都係畫嘢嘅喎，咁但係兩個風格咧就有啲唔同嘅，同埋兩個處事嘅。態度咧亦都唔同嘅，咁好得意嘅。咁前嗰排咧都有一套戲咧，就叫做《夢與瘋狂之王國》啊。咁王國咧就係講吉卜力呢間公司啦。因為咧點解咧？佢哋宮崎駿咧前嗰排咧都話執笠啊，嚇接埋佢算啦，唔做啦。咁因為宮崎駿想退休， 唔係經濟執笠，而係佢即係想退休。 係啊，佢想退休。 佢即係唔再畫，我嗰陣時話封筆， 同埋佢個製作唔多啊，因為佢哋個產量唔高啊。咁因為大佬揾手畫，佢哋又中意揾手畫， 重質 就不中 量。係啦，尤其是高圓芬，佢咧係一個慢慢探慢版嘅，佢又中意嚇。佢、okay. 前嗰排有套《輝耀姬物語》咧，又係畫咗好耐，好似 over 十年嘅畫畫嗰套嘢，又係哇有啲毛筆啊咁樣水墨啊咁樣嘅，好靚喎，真係好靚畫到出嚟。哇！但係好嘥時間，你下下搞一套搞十年咧，你點維持間公司咧？係咪先？咁變咗咧前嗰排就有套紀錄片就講翻佢哋點解會有呢間 嗰套急報力嘅公司啊？咁 系唔系动画？就系讲呢两个人嘅吓，咁、okay, okay, okay. 因为佢系动画啦， 动画迷就值得去睇下啦， 值得去睇啦。咁大概咧，佢哋就会系咁样啦。但因为咧，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《再见萤火虫》咧系高田勋嘅，咁、都以为宫崎骏，但系其实唔系嘅，系、 okay. 啦，就系高田勋嘅。咁另外咧，之前都有嘅，平成李合战啊嗰啲咧。都唔係宮崎駿嘅，都係高田勳嘅。咁、 okay. 但係咧有一個共通點咧、就是，就係無論係宮崎駿又好，高田勳又好咧，佢哋都好中意擺個環保意念落去嗰啲動畫度嘅。咁啊，之前第一套嘅《風之谷》啦， 《風之谷》好犀利啦， 係啦，《風之谷》因為 係啦， 原本就係漫畫嘅，咁就漫畫先嘅，跟住先有戲拍戲嘅。咁又係有個環保劑咗落去啦， 好緊要啦，係啊！ 幽靈公主又係啦，喺我哋個 list 裏面亦都有佢份啦。 幽靈公主係Princess Monaco 啊嘛， 係啦，幽靈公主係啊，呢套97年嘅，係97年嘅。咁哇，又係環保意識喎，全部都係㗎， 係 啊，風之谷又係，係啦，冇錯，風之谷又講啲昆蟲啊、啲蟲啊咁樣嘅，又係即係人類 千與千尋就冇咁多，就人嗰個貪念。 千與千尋就冇咁多環保。 冇錯啦，就個貪念啊，即係貪食啊嘛，嗰只咩嗰只魔鬼咁上下嗰啲啦，一路貪啊嘛。 係啊。 如果係排名，我記得係千與千尋唔係最高嘅， 係 即係喺呢個 IMDB 個榜裏頭。咁跟住落嚟，好似幾套都有《再見螢火蟲》，我哋應該會數到嘅。《 再見螢火蟲》就係我頭先講嗰套啦。 咁 《再見螢火蟲》就唔係環保嘅，但係反戰嘅。 反戰係 啦，阿宮崎駿有特點嘅，係啦。環保同反戰佢都會有擠落佢啲動畫度嘅，嚇佢都會嘅。 所以呢次日本嗰個抗軍，佢都係企出嚟話唔支持㗎。 係 啊，好好嘅，即係良心道德嘅聲音。 佢嗰個最近嗰套叫風 起了，係 啦，風起了其實都係反戰嘅，但係啲人又上綱上線啦，即係 反戰。我記得有一幕佢一出咗嚟，就即係成個東京好似夷平咗咁上下啦，即係話哇，即係如果你戰爭，你就係為咗去用暴力去侵略人，你最後得個結果 係 點咧？ 係啊，其實佢係反戰嘅，但係啲人又話佢即係講個嗰個戰機咧，咁你又好似話咁推崇佢講，係啊，你好似咁推。 但 係 呢套比起嗰個真人電影係好啲嘅，嗰套我冇睇零 啊，我知你講乜嘢，我知你講 邊套。即係零戰機，即係話 零式戰機嘅， 零式戰機嘅係日本嘅， 係 嗰套我冇睇，嗰套就話好似有宣揚少少嗰種。日本優秀主義的感覺嘅， 其實未必是的，我覺得未必是的，其實佢都有反戰的意味喺度嘅， 係、okay, 啊，佢有嘅，佢有嘅。咁我哋又講翻動畫啦，咁頭先就講咗日本嘅啦，日本有宮崎駿啊、高田勳嗰啲啦，咁其實咧迪士尼都佔好多嘅噃喺呢個榜裏邊。 迪士尼梗係啦，你介紹下。 咁喺我哋個榜裏邊咧，其實又有一套啦，《獅子王》啦， 《Lion King》。 哇，《獅子王》咧，我哋一講起咧，我就諗到我哋其中一個朋友啊，阿天馬兄啊。 天馬兄下一次就會嚟做我嘉賓啦，就係講67至100。 咁一講起獅子王咧，佢就話：我要杯葛迪士尼啊！因為咧，佢啊獅子王咧係抄人哋小白獅咧，跟住又唔承認啊！咁佢話唔中意迪士尼。 Kimba 咁咧，其實講真，又真係好似有少少抄考嘅，我都覺得係。咁我細個真係有睇過小白獅。 Kimba 阿 Ringo， 你有冇睇過？ 我梗係有啦，Kimba 啊嘛， 係啊，嗰陣時叫金巴嘅，我都仲記得嗰支歌啊，係啊，嗰只獅子喺度跳下跳下嘅，嗰個片頭嗰陣時， 係 啊，小白獅嘛。咁咧其實都似嘅個故仔，即係又係講我爸爸好似係又俾人害死咗嘅，係咪啊？ 系啊系啊 系 啊， 不过 系因为电视片集就好长噶 嘛， 即系唔会死十集噶嘛， 即系一集死啊。我小师仔咧就要继承佢个爸爸个皇位啊，嗰啲咁啦吓，跟住又咩即系争权夺位啊咁样啦，咁。 即係你睇落咧，獅子王其實真係同阿小白獅又真係差唔多嘅喎。即係佢話裏面啲角色咧有啲都似啊，譬如咧佢有隻忽忽，但係其實唔係讀忽忽嘅。 有啲人讀廢廢。 係啊，有人讀廢廢。 但我又聽翻有啲人讀廢廢，我自己。个心啊，或者个脑读咧，都系读分分。 唔系，我今日咧专登去查下咧，都唔系读废废， 系咩？ 系读系读废废。 废废哦，得啦，咁就更难。废废， 废废、 啊，我当我就系分分算啦，系啊。 系啦，咁又有呢个角色噶喎，系啊，狮子王又有喎， 系啦， 小白狮又有噶喎， 咁啊唔使俾嗰个叫做版权啊嘛，即系美国就系、是、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叫做 double standard 啊，双重标准嘅大国。 咁佢 佢抄你嘅，或者佢。佢 inspire 得拜你嘅咧，佢就唔使俾版權。 係啊，佢唔承認。 但係你頭先同我講話，仲有趣喎。佢 inspire 得拜咩啊？嗰套經典嘅啊希臘悲劇喎。 好犀利啊！嗰套叫做阿姆雷特。 阿姆雷特唔希臘咁就係 啊，又係師父啊嗰啲咧。 莎士比亞嘅悲劇 啊， 師父咁講都夠膽。 佢話係即係有。有根據佢呢個故仔咧，引發佢嘅靈感，擠咗落獅子王誒獅子王嗰度。 不過要補充啱嘅，因為我哋都係做玩具界啦。其實喺獅子王出之前咧，嗰、那個動畫即係嗰啲卡通咧，嗰陣時咧係停頓咗一輪嘅，即係咦冇咩好嘅卡通睇喎，好渣喎咁樣。直至到獅子王一九幾多八幾啦。 哇！獅子王啊，獅子王一九九四。 啊，一九四，一九九四年獅子王一出咧。就將成個動畫業就帶動翻嘅，即係成個起翻翻嚟。 啲公仔啊嗰啲咧， 成個當然啦，嗰陣時係配合埋 licensing 啊，誒嗰啲商品宣傳啊，迪士尼啊，咩 KFC 啊，家鄉雞嗰啲咧，咁就全部咧一有動畫咧就哇，我哋啲玩具嗰啲全部係 啊， 即係好啦，又有新生意 啦。 咁你此其一，此其二咧。我亦都係傻傻地啦，因為我以前都經常去開紐約嘅，咁去百老匯梗係睇下有啲咩最平、哦。 我知你講乜啦。 Last minute 嘅，佢有個嗰啲 musical 啊，嗰啲音樂劇咧，咁我揀到最後尾，一來就冇位啦，二來就係啊貴啦。咦，獅子王啱啱嚟到，仲有我因為通常一個人睇啊嘛，仲有位喎，啲人就話 OK 喎 ，Lion King， 咁啊姑且啦，唔係好貴嘅咋，真係。如果你美國即場買啲平飛咧去睇，哇，好嘢， 好睇啊！ 佢淨係講好短嘅咋，其實佢講到。個 stampede 即係嗰、那個引到佢爸爸去到嗰、那個、哦、個大平原度， 係啦， 俾嗰啲野牛踩死嗰度就好短嘅、 哦。 但係佢咧真係嗰個創意犀利啦，嗰啲、你見啦嗰啲動物啊，每隻動物咧佢係做咗啲好似人偶咁樣，但係就唔係著曬衫咁嘅，而係用好多嗰啲嘅好簡潔嘅配合，同埋佢個演員嗰個動作咧做咗出嚟。咁、啲歌都用翻其實電影好多嘅歌嘅。咁但係真係哇，嗰兩個幾鐘頭咧，好好喎！ 哦，兩個幾鐘咁長㗎？ 係啊 ，musical 兩個幾鐘。 嗱，其實咧，香港嘅迪士尼咧、一樣有獅子王嗰個舞台劇表演嘅， 短嘅不過係， 但係短嘅二十分鐘到啦、 哦 okay ， 但係都好好睇嘅。 係啊，好好睇。 咁我次次去親迪士尼咧，哎呀，我驚俾阿天馬兄鬧。我係少少迪士尼 fans 嚟嘅，其實咁我成日去迪士尼嘅，咁咧我次次去親迪士尼咧，我都會睇佢嗰個獅子王嗰個劇㗎。嚇、啊，係舞台劇嚟嘅。 我一次過香港 係好好睇㗎， 未去過。 你未去過？哎呀，你要睇啊！係啊，嗱，咁如果其實你話，哎呀，迪士尼點解啲入場費咁貴啊？但係你睇個獅子王咧，你又覺得好抵嘅。 Okay. 你覺得抵睇。 我哋要 cut 佢，唔好俾商業宣傳，唔好俾我哋下一次嗰個嘉賓主持喺度有投訴啊。 係啊，天馬兄會。 好啦，咁我哋而家跳。 好啦，我哋講完 就跳翻去啦。我哋數到去第四十位咯。 係啦，係啦， 四十位係咩電影啊 ？The Green Mile 啊！ 摩登時代我哋頭先未講喎，好似 啊係喎 ，Modern Time 係喎， 係喎 ，Intouchable 就講咗啦，係啦 ，Modern 時代你 係咪應該最記得咧？就係、是、扭螺絲嗰下 經典啦，即係到 係咁扭，係咁扭。 到今天，無論係呢啲左膠好嚇，呢啲社會嘅福利嘅人士啊，都係 call 翻嗰句，我哋每一個打工仔都係呢啲大機器裏頭嘅一個螺絲。咁啊，查理咧就用。視覺語言就表現出嚟啦，咁佢真係喺嗰度扭螺絲啊、揼嘢啊，即係經常都做嗰樣動作啊嘛，跟住扭扭下就碌咗落個機器度，但佢真係做得好嘢啊！嗰陣時啲道具，又喺嗰啲齒輪度轉來轉去，哇！即係簡直係經典到不了。